对的，就是在我们眼里，其实现在创业离不开技术，不管你做线下还是线上的东西，其实都需要某一种媒体去表达出来，然后互联网可能是这个时代最广泛的一个接触到客户的方式，可是在做技术中间，其实缺的不只是一个开发的人员，一个工程师，其实一个完整的一个技术产品，它可能需要的是从一个方案开始，这个包括了就是说我具体要做什么，或者我想达到这个目标用什么样的功能或者什么样的方式去做，是需要一个 app 还是一个微信，这些其实都是方案的一部分，所以第一步可能就是我们需要的是确定这个方案是不是可以达到目标或者能不能可行，然后第二步才是说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技术人员去实现它，然后最后呢其实还有一个收尾工作，就是如果没法保证质量或者没法上线的话，这个东西其实是没有任何用处的，所以就是解决这个开发之后的质量还有怎么样部署这些一系列问题。对，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齿轮易创，你们是希望很多的创业公司然后在技术这个方面呢能够少操一些心，你帮助他们解决并且让他们的这次创业变得更加容易。 一般大家可能会说一个笑话，就是大家只有什么都万事俱备只差一个工程师了，那我们是真的是想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只差一个工程师，或者是其实简单说就是只差技术或者产品技术了，然后我们希望就是能够让至少产品技术不是一个这个创业项目下一步的进入下一步的一个门槛。 那我们知道其实齿轮易创呢是2016年4月份成立的，现在大概有一年的时间了，其实我们很关心这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你们想做一件这样的事情，你个人是技术背景吗？ 对，我是从小一直是接触计算机，然后我本科和研究生都是在美国学的计算机，然后之后呢是在硅谷一家大数据公司叫 Palantir 作为早期员工做大数据分析。在2012年呢，我是第一次回国开始创业。在齿轮之前呢，我做的是一家叫科成格子的公司，我们是给中国的大学生做类似于教务系统一样的一个手机上的 APP， 可 是一个工具类的， 对，一个工具类的 APP。然后我们差不多覆盖全国的所有的高校，大概有2000多万大学生。在做科成格子的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们就已经发现，就是科成格子是一个技术非常强的一个团队。我们用很小的一个技术团队在支持一个上千万人的一个使用的 APP。我们的很多创业朋友其实最早我作为 CTO 的话来找我，其实就是想让我在技术上面提供帮助。所以在一个个人的这个角度，我是感受到好像 需求很大。 对，我们的这个跟很多创业朋友的最多的聊，其实就是如何组建技术团队，如何改善产品所以这是给我们的一个可能这个想法的引子吧。然后当我们开始想说我们想怎么样用我们的这个技术和产品的优势去做下一个项目的时候，我们在找这个项目方向的时候，我们开始做了更深度的调查，然后发现呢，就是第一呢，就是确实，国内的各种创业的项目来说，创始人是来自各种背景，很多其实不是产品技术背景， 对， 他们确实团队缺乏这个。第二呢，就是在传统的这个技术解决那个选择来说的话，可能很多的是传统的外包型的公司，这些公司其实也面临着很多问题。而且第二呢，就是这个行业可能没有一个标准的品牌，没有人会想到说我现在如果我想做一个APP， 我应该去找哪一家？现在没有一个像京东、淘宝这样的，就是大家心里第一次就可以想到的一个品牌。所以我们想做齿轮呢，就是说这个有足够多的空间。第二呢，就是我们确实以我们的这个优势可以做一些改变，让这件事情变得没有那么恐怖或者是陌生。 所以这个你把它看成一种行业，就是当有公司遇到技术问题的时候，它可以去有一个品牌跳得出来说我们应该去找谁谁谁。 对，就是我们希望就是大家在不知道该怎么执行或者下一步应该怎么做的时候，至少齿轮可以是那个开始跟你聊的那家公司。 OK， 那这样听起来就是说我觉得你们有一点咨询公司的概念，就是我会跟你一起来找到解决方案，然后呢如果你认同的话，那我就帮你实现出来，是这样一个过程。 是的。 那么这种方式我们也觉得从创业形态上来讲可能有两种选择，一种呢就是可以选择众包啊， 我们觉得国内好像也应该有很多这样的这种公司啊，比方说像猪八戒，他其实就是做了很多很多不同的小型创业公司，然后以及不同的很多小型服务公司之间的这种对接。那你们其实没有选择那种方式，那描述一下，就是你觉得就是用你们现在的这个方式，它的规模可以做到很大吗？ 首先就是我可能说一下为什么我们选择需要从解决方案或者咨询开始，而不是只是说我们做一个平台来连接可以做开发的人和需要开发的人。因为就是其实刚才也提到说其实很多人觉得他需要一个开发，可是他其实不是的，他需要一个结果，就是说我要把我这个我的想法变成一个技术的产品。可是这个过程中第一步其实是先需要这个想法应该是可行的，需要被可以通过基本的验证的，或者是需要有一个方案才能够开始执行的，这个其实是解决方案。而我们觉得其实可以做开发的团队其实有很多，就是真正可以提供就是分析需求，然后真正的把这个需求变成一个就是技术可以看得懂的一个东西的团队相对来说会少很多，而这个可能反而是最需要的第一步。然后可是同样您刚才说到的，就是可是这个东西可能是非常花人力，每一个这个项目的这个方案可能是不一样的， 对， 可是 它是很难标准化的，我们认为 对很难标准化。所以我们的一个概念就是我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其实是可以标准化的，就像很多解决方案其实它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说同样是做电商，虽然可能卖的一个是卖母婴产品，一个是卖那个服装，可是他们的核心的一些用户逻辑其实是很相似的，甚至它应该相似，这样的话用户不用重新学习这个产品， 对， 比如说它的这个购物流程，它的支付流程很相似，所以有很多共同点是可以重复用的，然后我们只要足够深度的研究这个垂直领域的一个普遍的解决方案， 对， 那也许我们最终这个方案是最适中的，最可以适用于大部分的需求的。第二个呢，就是其实是做咨询过程中的一些体验和方法，比如说怎么样让我们的产品经理可以更高效地挖掘出这个客户的需求，这种聊天的方式，这些也都是可以把它提炼出来，可以培训和标准化的。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可以得到一个质量和效率的一个取舍的一个适中点，可以就是在可以复制的情况下，还可以提供好的这个定制化的服务。 对，在过去的这一年当中啊，你们已经服务了几十个实际的这种核心的客户了，那这些客户给你们带来了一些反馈，那对于你们自己来讲啊，就是说有没有现在总结出一套就是你们自己选择客户的标准，就是你们到底喜欢什么样类型的客户，或者是你们会放弃某些部分的客户吗？ 对，其实最适合我们的客户是那些就是第一就是他们想做的这个东西其实是可以比较干净的隔离出来的，就是说比如说他想做一个应用或者做一个网站，虽然可能应用和网站要做的事情可以非常不一样，可是这个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可以看起来是一个东西，然后这样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个过程中呢，不会跟他们内部同时在进行的一个比如说研发团队或者什么的可能会产生冲突或者碰撞，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客户呢通常是他们有核心竞争力是不在产品技术的，比如说他们一般是有线下资源，或者他们有一些 业务资源 渠道资源，他们技术是他的一个这个组成部件，而不是它的一个核心部分，因为我们可能很难的代替比如说一个人工智能的公司来发掘它的人工智能， 因为技术就是它的核心了， 对，就是它的核心，而我们可以的是帮助一个比如说做OTO 的服务的公司来让它这个 OTO 服务可以上线， 对， 然后最后呢就是最重要一点呢，其实我们想评估的就是说到底这个客户的需求适不适合我们来做，然后很多时候呢比如说一个客户我们了解他需求之后发现他这个东西其实已经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现有的平台可以帮他解决了，比如说他想开一个微信上开一个店，那他可能直接可以用微店这样的平台解决，不需要定制化开发，那这些客户我们了解之后我们可能会引导他们去用现成的方案，而不是花更多的时间和成本来做一个定制化的方案。 对，所以就是在这些选择当中肯定也有客户规模的问题，因为我想你们作为一个就是非众包类的这种

承受。 独家故事想讲给大家听，真的很奇葩。当然我也想听听你的故事。 微信关注疯狂见地， 我在见地，我为自己发声。 然后我就简单的问一个，说我们现在一个很小的公司，邀请你们帮我们做一个网站，你可能就不会接这件事情。 如果说需要的只是一个比如说很简单的一个 信息类的网站， 信息类网站，可能我们会推荐你们用现有的一些做网站的平台和工具，可能是几乎不需要花任何成本去做的。所以在一定小的规模内，或者是如果想做的事情足够复杂，可是预算又很有限的时候，很多时候可能最好的解决方法是用一个现成的平台。所以我们不是说因为这个钱少，而是因为钱少和需求加在一起，可能代表着你需要的是一个 SaaS 的平台。那在这之外的话，其实再往大的规模来说，比如说特别大的项目来说，也许因为它的复杂度很大，它需要可能更专业的一个一 个内部的团队去做，这个根据需求我们也可能会评估。可是一般来说我们有一个天然的规模的大小，然后这个规模大小一般是这些项目我们可以把它拆分成很自然的可能两三个月左右的版本的迭代。所以即使是一个特别大的可能需要做一年100万的一个项目，我们可能也会把它拆分成可能7-8个小的版本，然后每个版本的规模是我们最熟悉的一个方式去做，然后参与的人数和我们的管理流程可以标准化的。所以这一部分呢是我们在项目管理和产品管理时候我们会提出的建议，我们会帮助你把你的项目拆分成这样的一个规模，然后这样的话其实在风险控制和我们的这个管理上面都可以更好的达到这个需求。 欢迎继续收听疯狂见地，今天呢我们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请到了齿轮易创的创始人宋诗伟。其实在前一节你已经跟我们讲到了齿轮易创，我们是帮助一些初创的项目，他们的技术没有办法自己完成，然后给他们提供技术的咨询服务，同时也实现他的技术需求。那你在这一次的这个选择当中啊，跟之前的创业其实是有很大不同的。之前呢我们提到的这个课程格子，那其实它是一个 2C 的，那给大学生当做这个工具的，但是这一次呢其实是 2B 的。对于你个人来讲，就这种转变实践了一年的时间了，就它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吗？ 一方面肯定是一个挑战，因为之前的一些经验其实在 2B 上面的这个业务模式不一样或者服务群体不一样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比如说 2C 的时候可能你的这个推广方式和 2B 可能很不一样，或者你服务的用户他的这个载体可能是不一样，一个是公司一个是个人。 对， 可是同样可也其实也是一种解脱，因为对于一个可能对我来说产品技术出身的一个创业者，然后我之前在美国工作的公司也是一家 2B 公司，所以反过来说也觉得很亲切和轻松的。因为跟 2B 公司合作，我们要聊的很多时候是他们也是一个创始人或者是一个负责人，他们也是懂产品，所以我们其实在每天遇到的问题上其实有很多共鸣的，就是他们想做的产品，他们每天最头疼的事情和我们其实自己之前创业经历其实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做 2B 的业务的话呢，我们想解决的问题的这个每一个问题的单个价值其实是特别高的，因为作为公司的层面来说的话，这些问题都是很重要的问题。那这样的话对于我们定位或者我们自己选择我们要把哪些东西做好其实是更明确的，因为它的这个价值和这个利弊是特别明显。对， 那在2016年4月你们刚刚初创的时候，那任何一个项目特别是像你这样你们所经历的这个行业包括找寻到的人才都是相对顶尖的技术人才，那这个成本肯定也不低。你们在最开始你们就找到了这个风险投资真格基金投了你们，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这么快速的就有这样的一次融资？ 我觉得第一呢就是像真格基金这样子就是投了很多优秀的特别早期企业来说，他们其实特别理解这个缺乏产品技术的痛点的。因为比如说真格投资的公司里面除了就是非常技术型的公司外，他们也投了很多传统的比如做餐饮的或者做教育的公司，其中有很多公司其实就正好是我们想服务的这个对象群体，他们就是缺乏产品技术的核心能力，可是他们有很多其他的核心能力和资源。所以当一提到我们在做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对他们来说就是很容易的理解到说这个是一个核心的需求对很多团队来说。第二个呢其实就是真格的投资理念可能就是真的是投人，而我们的团队其实是来自产品技术出身，做过自己内部很成功的产品，然后我们来做这件事情，其实我们有一个可以所谓的就是 founder product fit， 就是创始团队和产品是有契合度的，所以第一点就是这个市场，他们可以理解这个是 product market fit， 对吧？然后第二是有 founder product fit， 所以这两个可以结合的话，其实作为可能 考虑投资或者融资来说的话，是一个相对来说会简单一点的选择。然后第三个可能就是本身我们和整个有很久的认识和接触，所以当我们在做我们的那一轮融资的时候，其实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顺利的过程。我们没有去聊很多机构，我们差不多把我们的事情说清楚了，然后我们就达成了一个就是这样的合作的共识。 嗯，那现在运行了一年之后，就是你们对自己在2017年然后提了一种什么样的战略要求，或者说经历过这么几十个客户服务之后，你们的整个的服务模式会有一些变化吗？ 我们核心的其实做事情的方式，比如说我们提供产品咨询到技术开发到上线，这个流程我们是持续在优化，可是没有根本的改变。 嗯， 最大的改变是在我们2016年刚开始做这个时候，我们是不了解我们想服务的行业的。 嗯， 我们更多是产品技术，然后我们更多是在听和学习。然后经过将近一年的积累，我们开始总结和发现，就是有一些垂直领域可能会是有特别的需求，或者是对我们的这种依赖和需求会更大。因为可能众所周知，就很多垂直领域其实有很多独特的属性的，比如说如果我们考虑到做法律行业的客户群体，可能他们对这个信息的安全要求会很高，或者是他们因为使用产品的是律师，所以对一些用户体验的要求和做一个 2C 的行业是不一样的。所以慢慢的我们开始了解这些垂直行业和学习垂直行业之后，我们在2017年的一个目标呢，就是深度的为一些垂直行业做定制化的服务。这个可能牵涉到就是说我们之前只是一个综合性的产品和技术的这个知识，演变成我们有些产品经理、我们的市场团队和我们技术团队可能会深度的了解一些行业本身的需求。所以同样做法律律师行业为例子，我们内部会有产品经理会深度的去进入到一家律师事务所，我们会跟很多律师了解他们的背景、使用习惯，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在制定解决方案的时候可能会更可以就是满足这个垂直领域他们的属性和需要。 OK， 那以你们现在的这个经验来看，就是2017年你们会重点做哪几个行业呢？因为在我们的听众当中也有很多的不同的初创的公司，也有很多 CEO， 那其实哪几个行业是你们想在2017年重点服务的？他们如果听到了，可能也可以来找你们。 我们目前先开始锁定的一些包括了刚才说的，一个是法务，第二个可能就是旅游的这个旅游行业，可能包括了就是出行和住宿，然后第三个可能就是教育类的，不管是线上和线下教育。可是当然这三个是因为我们可能去年服务的公司，我们发现有很多属于这个类型，然后我们了解的比较多。可是第二个2017年我们的一个目标呢，就是同时我们要扩展我们的视野和接触到更多的行业本身。所以我觉得如果听众朋友们这边如果您所在的一个行业您觉得是很需要我们这样的从产品技术角度帮你分析和一起找到有没有更好的工作方式的话呢，我也希望大家可以留意，也许可以来齿轮跟我们的产品经理聊一聊，跟我个人聊一聊，然后也许我们在您这个行业可以给你提高帮助。 那你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给我们的这些受众们，然后来讲一讲，就是大概你们的这个服务的费用的规模，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区间？ 我们的服务标准大概是根据具体的需求和工作量和时间来综合评估的。然后我们内部是有一个估算时间和费用的标准。我们很抽象的去统计的话，我们大部分的项目可能是在几万元，可能5万元或者更少一些，到多大。到15到20万左右，具体可能根据需要做的事情和项目，然后如果一个非常大和复杂的项目呢，我们可能还是会把它们拆分成在这个规模以内的额度去做，然后我们的目标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费用应该是和如果从零开始组建一个技术团队和然后维护一个技术团队的费用，应该是不会有太大的差距的，所以我们希望做的是把 这个技术服务这件事情可以更好的透明的标准化，而不用让用户更多的是来评估说我们的解决方案的可行性和适合程度，而不是在费用上做太多的取舍。 那其实我们也知道，指人预创你们自己几个创始人，还有包括你们网罗的一些这个技术人员，其实都是这个水准比较高的。那所以我有一个价值的问题了，就是就像以你们现在的这个技术能力，包括你的团队能力，其实你们去独立做一些项目，包括你自己原来的项目，或者说是新创一些项目，或者是甚至直接到一些比较巨型的公司里头去做他们的技术部门，可能能创造的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或许会比你们现在做的这件事情会高。 对， 那你们为什么还是做了现在的这样一个选择？ 可能作为创始人来说，这个一部分是理性的选择，一部分可能是感性的选择。作为个人价值来说，其实特别是作为一个产品经理出身的创业者来说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有同理心。然后对我来说呢，其实我们服务的每一个客户，不管规模大小和数量，对于他们本身来说其实特别重要的。所以我有一个特别满足的一点，就是说我们每服务很好的服务到一个客户的时候，就像一个医生治好一个病人一样的，就是我个人是特别满足的。然后这个我觉得是，如果我们是做一个大公司内部的一个团队，或者是我们做一个其他类型产品，我不一定可以能得到的一个个人的这个满足感。第二个呢，其实是一个就是作为最需要我们的地方的这种评估的取舍来说，我觉得就是其实很优秀的技术团队在做技术性很强的独立的产品，或者在BAT 这样大公司里面工作，其实是很多的，其实不缺我们这个团队。可是很好的技术团队，很好的产品团队去真心的去帮助一些垂直领域缺乏技术的垂直领域做解决方案，这个相对来说少一些的。所以可能如果一个可能夸张一点的比较的话，一种是雪中送炭，一种是锦上添花，那我们更希望是在最需要我们的那些领域起到一些作用。 所以这就像你说到的齿轮易创这个名字的这个来由，我觉得也是很好的体现了你刚刚说到的这个价值。所以这个价值可能对于你个人来讲是有满足感，然后对于这个行业来讲，你觉得其实提供的是一个相对还稀缺的产品，帮助很多很多的比较初创刚起步的没有技术能力的公司真正实现自己的价值。 对， 所以今天非常的感谢来自齿轮易创的创始人宋诗伟接受了我们的专访。然后呢，也希望在后续的这个日子当中啊，就是有一些你们说到的好的行业解决方案，也可以到我们的节目里来再跟更多的人分享。 谢谢，我们也希望就是陆续的我们会给大家分享一些我们的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装西维陀甜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178。 房山有车一族的福音来啦！何时力一站式汽车服务中心成立啦！我们承诺价格最低，服务第一，正厂配件假一罚万，手快喷漆199元，两小时取车，终身质保。良乡蓝光凯旋大街18号，盛世辉煌歌厅对面，6937-9399。房山有车一族的福音来啦！何时力一站式汽车服务中心成立啦！我们承诺价格最低，服务第一，正厂配件假一罚万，手快喷漆199元，两小时取车，终身质保。良乡蓝光凯旋大街18号，盛世辉煌歌厅对面，6937-9399。 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 房天下，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新房、二手房、租房、特价房大平台，房天下房价抗。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北京，阴霾的天空看不清，最初的梦太高又太远了，我们奔跑不停地奔跑，街头人潮汹涌，我们的爱害怕被淹没，紧紧向前的手向前走，无法回头。我想拥有，也想天空是我们最美的梦，随风都飘远了，我们追逐不停地追逐，街头霓虹闪烁，我们的爱变换着色彩，默默向前走，不再回头。我想拥有，也想放手，为爱守候，为爱泪流。我想最初的梦。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这就离钱就越来越近了。我们这个文学产业其实也是一样的，作家来说呢，大家都觉得离钱是非常远的。作家说清苦一生，是吧，这个人道德情操特别高，但是并没有说多么有钱的作家，是吧，钱离作家大家觉得是比较远的。而我们今天来说呢，就希望什么呢，精神财富啊和物质财富呢而齐头并进。作家呢，我们仅仅说他的文字作品呢能卖多少钱，直接通过阅读付费来变现还是非常少的一部分。我们是希望什么呢，通过把文学的作品不断做各种形式的衍生化来创造更大的一个价值。比如说我们今天聊的 IP 热，其实 IP 不是现在就有的，早就有的。我们小时候看的西游记水浒红楼梦它都是 IP。 IP 相对什么来说呢，相对原创。如果我今天写一个新的故事，大家都没听说过，我搬到银幕风险大不大？我像闭门造车一样在赌博，不知道多少人会看的。但是我拿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作品搬到荧幕，大家都有好奇感。 对， 因为一千个人心目中有一千个林黛玉的形象，是吧，我想看看我的心目中林黛玉电影播出来是不是这样的。所以这样就有很多这个原来书的粉丝会转换到电影上来，这就是一个所谓的一个流量的一个代入。这其实这个行当来说它并不是一个这个新的产业，早就有了，只是我们给它换了一个新的名词，就原创和改编的概念。所以今天把改编都叫 IP 了，大概就这样。对一个经营角度来讲呢，其实在降低风险。因为我们跨界讲一个服装产业的故事，服装产业呢有个 slogan， 也是大家认为这个行业的一个法宝，叫制造流行。因为我们看到法国时装频道 slogan 是什么，就是制造流行，每年请很多明星走 T 台，希望哎这款服装被大家认可，这款服装是某某的一个设计公司，属于哪个服装品牌旗下的，是这样的来制造的。但大多数服装公司100年之内都倒闭了，为什么呢？流行没制造起来，把库存制造起来了，一有库存没有现金流了，这服装公司就死掉了。所以一个时尚公司制造流行的风险特别的大。 英雄遍草野，野草在疯长。微信公众号关注野草在疯长，可以查看节目的更多图文内容。 而到今天有一家服装公司生存的最好， 去年拿到了世界首富 Zara 的老板。他的理念什么呢，不是制造流行，是发现流行。传统的服装企业从设计到上柜有180天的周期，跟赌博差不多，夏天赌冬天，冬天赌夏天，请最贵的设计师来制造流行，来制造权威性，但没造制造起来风险特别大。Zara老板什么呢，我不去制造这些，我去发现市场能发现哪些流行元素不错，我就把它集合过来，去快速的去迭代生产。这时候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它从设计到上柜只需要16天的时间，传统180天用16天，一个季度啊能有6次生产新品的机会，每次都会发现哎，上一次产品哪个优点被大家认可了，我在下次生产的时候把哪些优点给保留住，再创造一些新的要素进去，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这样来说呢，服装产业用发现流行的这个手段逻辑战胜了制造流行。我觉得文创既然做一个产业做个生意来说呢，一定也要符合这个经济规律。 IP 改编的概念呢，就是一个发现流行的过程，而不是以前的大导演大明星来制造流行。这个产业也需要发现流行，所以 IP 呢改编呢就大大降低了这个产业的一个风险。你不用去赌市场，你发现什么流行什么，你去做什么就 OK 了，是这么一个逻辑。所以我觉得 IP 改编未来的市场，它主要是为这个行业从投资的角度来说降低了风险。在市场上已经做过实验了，哪些在小说阶段上有很多读者，改编成有声书有很多听众，那做成电视剧有很多人看，那再做成电影，再做成游戏，风险越来越小，投资越来越大，是这么一个过程。这符合一个行业增长的一个良性的一个趋势。所以我们帮助作家的文学作品通过各种衍生形式到各种多点来变现。现在 IP 变现不是一个路径，并不是说我们今天把文学变成有声书变现就开始了到结束了，不是这样，这只是开始。因为我们现在 一个好的文学应该强调它是一个好的宝库，我们强调实现一个多点变现，并不是某一个领域来变现。因为在这个领域来说，强调一个 IP 的一个势能，这一个相对比较专业，如果大家不搞 IP 开发的话，所以可能理解不会那么透彻。大家动能势能吧，学过物理的人应该都明白。比如简单例子，这 IP 开发分了几个阶段，从文学的形式，比如我们发现一本畅销书在市场上卖了50,000册这样一个量级，我们把它变成一个有声书，有声书可能会达到量级，规模就会达到一个什么量级呢？50,000册有可能变成10,000,000，这就是一个移动互联网的一个魅力，它接触人群就变大了，跟你在纸质书接触的人群不是一个量级的。因为中国的手机阅读人群啊，已经超过了8亿，在纸质书这块卖几十万已经很大的量，但咱有声书阅读到10,000,000还是一个中等规模的，所以说这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孵化的效果。所谓的孵化就是什么呢？你的受众结构是一样的，都是年轻人，玩手机的、看电影的、玩游戏都是年轻人，你在手机上看了这个小说、听了这个小说，回头你去电影院或者游戏上去玩这个游戏、看这个电影概率非常高，因为这人群是重叠的，就是这样。所以这是一个孵化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们第一个阶段呢，就把它做成有声书，如果有声书的一个数据不错，看得挺好，那我下个阶段就把它开发成网剧，做成网剧一看人群还不错， OK， 那我就把它做成一个大电影，院线电影，电影卖得不错，我再把它开发成一个游戏。这个过程中呢，我有一个策略，我在有声书都是免费的，为了扩大用户，用户量可能不是10,000,000就变成1亿了，在网剧的阶段我也可能采取低收费或者免费，到电影这个阶段的时候呢，势能够了，用户已经到1亿了，这时候我电影突然会爆发，可能到几十亿票房，甚至说我这个公司像万达一样，我是一个全产业链的公司，我既有文学，又有有声书，又有这个网剧，又有网大，又有院线电影，又有游戏公司，又有主题乐园，还有各种衍生品，那我一定前面全免费，我憋个最大的，到电影阶段开始收费，到游戏爆发，甚至我到电影，我未来我可能都免费，只收游戏的钱，这一次性把前面所有的孵化的成本通通收回来，还能赚更多钱。所以这里面这是一个科学，未来你 IP 势能能达到什么样的指数，你在哪个点爆发？如果你前面就是收费的，这个像三峡大坝，你没垒那么高，势能不够大，那你下来的势能小，就没有在游戏上和电影爆发。所以未来呢，在 IP 单点开发上风险还是比较大的，如果算总体账，好多好的 IP 一定能赚钱的。所以现在呢，中国的 IP 的开发呢还是一个不成熟的一个阶段，这些 IP 开发者呢利益吧很分散化，大家都希望快速的让这个 IP 来变现，这就会形成 IP 呢好多领域呢是萝卜快了不洗泥，很粗制滥造的，就 IP 形象就毁了，再往后衍生干得慢的人呢就完了，因为前面口碑差了，大家就没人去看电影，没人玩游戏了，在网络剧的时候就给他搞砸了。那如果是一个公司系统开发的时候，他会把握好节奏前后关系，这时候这个 IP 就会变成宝藏，一二三四的可以持续开发下去，人物关系可以在不断的去演变，就这样，就跟我们盖楼一样，从1期盖到10期，风险越来越小，每一期都会积累口碑，积累粉丝，就这个过程。如果差，如果是开始这利益关系没有积累好，各自开发各自的，先搞游戏后搞电影，路径就反了，那得先搞电影后搞一个影游联动，不是游影联动就没接上事。所以在这块来说呢，未来中国进入一个成熟的文化产业的，一定更多强调 IP 要实现一个多点变现。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中国 IP 的一个开发的一个领先企业来说呢，我们有责任也有能力呢去整合更多的 IP 各个节点上的企业，大家共同一起来开发一款 IP， 让 IP 呢成为一个宝藏，不像现在很多 IP 啊很快就吃干榨净了，原来 IP 应该说能几十年来创造收益，一年就没了，就枯竭了，那在每个点大家都是着急想快速的把这影响力变成钱，不再注意它表现的一个形式。大家看到2016年很多的 IP 电影票房并不好，为什么呢？因为 IP 呢它只是电影元素的1/6，不代表全部， IP 在选项并不灵，你整个的舞美灯光导演讲故事逻辑这些都有问题，所以大家口碑就很差，